师，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根据去年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毛的一个发言，他说到2017年7月底，中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录的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 7328.1 万户。这么多的小微企业啊，他们有哪些需求？这恰恰是某些创业公司所看到的商机。比如说这个招聘的需求啊，比如说这个财务的需求啊，比如说这个货物啊，这个供需啊，库存方面的需求啊。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大账房的 CEO 阚振芳。阚总您好。 哎，你好。 小微企业有很多需求，我刚才说了哈，你们是切入哪一块？ 我们是财税，财务税务。就是我们看到的说记账报税，主要是一块 记账报税。 对对对， 小微企业不能不记账，更不能不交税 啊！对对对， 哎，那么现状是什么样子呢？你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呢？ 应该是这样讲，我原来在这个创业之初啊，本身就是这个财税专业人士，注会注税搞了好多年，一直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原来服务呢，都是大企业。我们很多的知名企业都是我的客户，差不多搞了几十家，因为很多大企业一些的决策需要你给他出主意，或者需要给他很多的建议，特别财税这块大家特别的重视。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专业水平再高，可是呢你服务的企业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给这个企业服务，就不能给那个企业服务。所以一年365天，你天天干活，你算来算去一年也就给个几十家企业做服务，就很不了不得了。 你的意思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啊？对，因为大企业的服务很个性化，然后呢每一家企业都需要你亲力亲为。那我们在这个创业之前，我们在做财税咨询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最早是给小微企业做过，我们就常常思考说，哎，我们技术已经很牛了，那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到极致，能给更多人的服务。后来我们发现给大企业做深化的服务，给更多的服务是不可能的，那只有给小企业服务。那小企业服务呢，我们可以给它做成标准化的专业化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因为小企业它需求并不像大企业那么个性化。那么它需要的，比如我们给小微企业记账报税这件事儿，我们知道记账是标准化的，报税也是标准化的，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标准化的东西做到极致，那就可以跟很多企业服务 啊。换句话说，就是大企业它除了有标准化的需求，它还有个性化的需求，它还要进行比如说财务的分析，是吧？ 这很复杂， 很多 大企业 每家还有每家不同的特点 啊。对， 是吧？ 每家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那么这里面的我们的服务一定是个性化的。我们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还是一种间接的小企业的服务呢。目前的财税服务主要是通过这个代理记账公司来给做。 好，刚才您谈到就是现在的小微企业的记账主要是通过代理的记账公司。 对对对， 我们有时候走在大街上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些代记账的广告，是吧？ 对对对。 这种公司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模式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小企业嘛，比如说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创业，他找个会计，在北京找个会计，我估计现在没有个万把块钱是很难的啊，找不到 就是万把块钱不一定找得很好的， 就是全职会计、 啊、对，全职会计。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一般情况下，那你想创业者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再找个专职会计这么这么多的支出， 嗯， 那么就请一个代理记账公司来记。现在目前在北京代理记账公司收费呢，可能300块钱或者500块钱这样一个数量每个月。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协助这个创业者，我帮你记账，然后呢，我帮你报税。他这个记账公司呢，他给几百家、几千家来干，那么通过这种规模效应来实现。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是2004年做专职，在北京专职做这个，我们说做事务所这种服务。就我们做代记账公司的时候，一户是收800块钱，2004年800块钱还是挺多的。 就换句话说，您原来也做过这个代记账的服务、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800块钱，我们800块钱一户的话，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 嗯， 也就顶天能干到20-30户， 一个月， 一个月， 那800×30吧， 啊，对， 是多少呢？ 那就2万多块钱嘛，对吧？ 三个人， 啊，对， 一个人8000， 嗯， 你们还要交税？ 那对，我知道那个时候2004年是可以的， 嗯， 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工资都低啊，到了现在，我们到了2018年，啊，突然服务变成了300，就是我们 还降了。 对，这降了很多。那么现在记账公司其实大家的现在呢，大家可能干的更加的那个，比如说糙一点。但是你想想，现在大家可以三个人可以干到50户、60户，但是300块钱×50户、60户也是不到2万块钱。 嗯。 那么三个人现在的工资肯定是打不住的。 好。 加上公司工资，那我们其实要做一件事，我们做一个SaaS 里的平台，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记账软件那种模式变成一种智能化的模式， 嗯、 也是我们那个传统的模式，就是说我取单据。快递单据，然后手工录入记账，然后生成报表，然后再把报表再录到税务局系统里面报税。 这是传统的 啊，传统的模式，我们传统的财务软件的模式。我们现在的模式说，从取单到记账到报税，我们完全都可以实现自动化。 自动化意思是老板自己就干了？ 不是不是，还是由记账公司来做。 嗯， 但这个做的过程中啊，这个就是，客户开出的票啊，客户跟那个票，比如手机拍，扫描一扫。那些票就自动化形成这种数据化的这种结构化的数据、 哦、 然后这种结构化数据呢就能够自动变成那个账本， 就以这个票为例吧， 啊、嗯、对， 原来呢是要手工录入， 对， 眼睛看， 对 吧， 对， 心理记， 对， 然后呢手动敲入电脑或者是写，对吧，那现在呢就是读图了， 它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读图，一种是你开的时候我们就自动接入了， 嗯，开的时候它这个系统里开出来了， 对， 然后那边的系统呢 就接到了， 把这个数据啊 就 收到了， 对，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对对， 这就省去了人工， 省去了单据的传递，省去了人工录入，然后完全进行这种，我们觉得会计嘛，它有标准化的流程， 嗯， 那完全通过计算机内置这个模式，它就保证不错。 嗯，所以这成了一个科技公司了 啊！对，它就是说我们把财税，把它模式化的财税编程做成模式化的东西， 嗯、 这样的话它变成一个 IT 公司。 嗯， 也就是说，我们预测未来的会计，传统的核算会计就是 IT。 嗯，现在很多行业都可以转型成 IT 公司了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财税机器人的模式。 嗯， 那它把这个人工的工作，我们就说把重复的人工工作， 嗯， 变成自动化。 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个创业模式啊， 嗯， 也是跟记账有关的啊，就是这个公司自己在上面记账， 嗯， 啊，用它的这个软件，用它的这个系统来记账， 嗯， 然后自动就给它生成了相关的报表了。 那个还是复杂，因为 那个对于这个老板或者说从业人员的专业度有一定的要求 啊，不是，因为老板就想省事儿， 嗯 嗯、我自己能记，变成一个就是生成账的工具，这个很简单， 嗯， 那我们实际上我说的是产品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咋服务模式的创新，那我们现在的模式是，就是原来我们用的都是专业人士，比如说一个公司一般都10到20个人，比如说按10个人为例的话，8个是会计啊、一个是后勤。嗯，一个是什么营销啊什么？ 你指的是代记账公司？ 对，现在我们代记账公司10个人的话，8个是销售， 嗯， 一两个是会计，就一个是会计，甚至更少。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用非专业人士的方式做一个专业人士的活，那么很多实际就是通过获客和服务来实现的，而记账的过程就变成全自动化的过程。 嗯，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人工省出来以后呢，干什么呢？两件事，一个是给高端客户做一些心贴心的人跟人的服务，那这种收费应该是很高的。增值客户 VIP 客户，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去不同获客服务，提供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好，实际上你们是在改变这个代记账公司的市场格局。 对， 您刚才说了，10个人，原来8个是 做会计的， 对， 还有一两个是做后勤和销售的， 对。 那现在呢变了，是吧？反过来了， 反过来 啊、只有一两个人是在做会计，后面的人做后勤和销售了。 嗯，对对对， 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代记让公司产生还是有它非常独特的优势的， 对， 它就是提升了效率， 对， 降低了很多小微企业他们的这个雇佣会计的成本， 那 相当于一种专业化的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现在我们把这服务外包科技化了。 嗯，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是人工，现在是机器。 嗯， 那就现在能够机器的，能够人工能，只要是重复的、有规则的， 嗯， 都可以用机器代替。 嗯， 那么那些不能重复的、特别个性化的服务，那人对人跟人的定制服务，那么叫 VIP 的服务。 好， 那就我们是两头，真正财务就是变成了是有决策、有思想。那么那些流水化的，我的收入交税，我的收入放到哪个科目，我的费用放到哪个科目，然后我怎么能生成报表，怎么报给税务局，这个活儿就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那完全可以用模式化的工具来代替。 好， 我们说它是传统财务软件升级为智能财税系统。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九五九六年，那个时候电算化普及的很少。我们单位这个96年是上了电算化，那时候还很潮的，请了很多人在编程。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单位100多个会计， 嗯， 100多个会计啊，我们电算化以后，就是把算盘打掉了。我那时候算盘打得很好的，算盘扔掉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我电脑记账。 请问一加到一百等于多少？ 啊，就是这样，一加到一百等于多少？这个101怎么说？怎么一个？咱不说这个啊，就说， 嗯， 那个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人没变。 嗯， 就大家只是工作这个工具变了，原来是我们更依赖于算盘，现在我们要敲那个键盘。 嗯， 那么他的工作好处就是，我们原来到月末那个对账啊，然后那个整个的打算盘呢，对账看这个账是不是对得上，这个工作简单了。 嗯， 但是人没少，而这一次的变革什么呢？是真正的变革，换人。 嗯， 我们现在是从电脑软件的记账变成自动化记账，原来是替换算盘，这次是直接换人， 嗯， 也就是说机器来替换人。上一次是机器替换算盘， 嗯， 这一次我们会计就出现两个极端，那么你基础性的服务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然后你高端性的这种支撑越来越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财务人员，需要你非常专的，能够提供辅助决策的，能够有思想的，而不是只是会算账的， 嗯， 算账这件事儿已经不重要了，以机器比你算的还准啊，他不会错，他要是错也是一模一样的错，改也非常好改。 会计的身份啊， 对， 正在转变， 对， 他们的挑战已经诞生了 啊，对， 那就是机器对于他们的这种挑战。 对， 我问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啊， 嗯， 就是有一些企业为了逃税， 嗯， 会要求一些公司啊做两本账， 嗯 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机器也会做吗？就是机器会变坏吗？ 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变好变坏，你给他什么样的材料， 嗯， 他就做什么样的账， 是的， 这不取决于会计，也不取决于机器， 嗯， 它取决于企业主， 嗯。 比如企业主他这个月有100万的收入，他给记账公司给了20万的票， 嗯， 告诉记账公司我就有20万的收入，记账公司也发现不了他80万收入在哪，这你明我的意思吗？ 嗯， 实际上这里面跟人和机器没关系的，那都反过来，那么企业主给机器20万的票，他没给100万的票，机器也只能看到20万的票， 嗯， 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工具， 嗯， 那么这个主要取决于企业主自身的问题。 嗯， 跟这个我们不是执法机关，也没有能力去判断人家有没有账外收入，有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而不是我们代账公司的和我们这个是人还是机器的问题。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你有同样想法的公司， 嗯， 有多少呢？就是说，你们的竞争对手目前大概有多少？ 我们差不多现在能够头部的竞争对手应该有个3-4个，做的还不错。 嗯，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更觉得，我一直跟内部的灌输，大家不是竞争对手。 嗯， 我们是在改变传统。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的渗透率啊还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那您刚才也说了，那么多的小微企业啊， 嗯，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纳入记账的差不多接近2000多万， 嗯 啊，我们说企业，因为小微企业还有好多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呢国家可以已经有文件说要求建账，那么就是也说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从2000多万到7-8千万， 从七八千万可能未来还会扩充到个人的申报、家庭申报，也就是说这个行业的前景、天顶非常的高。 嗯， 那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所占有的市场份额都不大，那么大家都有几十万，多一点的可能的几近百万，就很多了，在这个市场份额里都不大。那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传统，让传统的模式、传统的线下的单机版的财务软件、手工输入的财务软件变成智能化的财务系统这个过程，那么大家这个在切这个传统的份额，所以我们之间是需要。我们所需要友商，需要竞争对手的，需要大家一同来完成这件事儿。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原来啊，这个滴滴啊、快滴啊，还有 Uber 啊，大家都投入了很多的补贴，一起在做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教育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日后再谈啊，合并还是 啊、对，日后实际上大家都在市场份额、整个的市场都已经变成智能化财税的时候、那我们大家在市场份额里，你是十，他是二十，他是几十，这个时候大家才可能开打。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大家上来的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竞争对手，行业就你一家，这个行业也做不起来。那么我们觉得大家非常欢迎有创意的、有想法的竞争对手，大家在竞争的过程中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这种打法是非常好的。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说我们创业公司啊，一方面要时刻准备着被阿里收购，同时也要提防着被腾讯模仿。 那我觉得这个、 可以反过来啊、阿里在前或腾讯在前都可以啊。 这个是好事，如果一个公司能被阿里和腾讯惦记，那就是非常好。其实这个就是说这是好的，证明他关注你了，证明你这个已经做得足够好。 在这个领域，我们都知道财税领域里面是有一些巨头的，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他们如果要转型的话，对于你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还是说你们切入的领域会不太一样？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领域里的像两个，像那个用友今天做的很大了，对吧？就算我们领域里这些，也就是说，财务软件，我们说这次是传统财务软件到智能财税这个过程，大家都面临着挑战。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的改变，也希望他们也愿意他们切入。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更多的竞争。他们之前的传统的模式，从传统模式，它也要一个飞跃。也要飞到这个过程的话，那么大家其实起跑线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目前来看还是干得不错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担心。这个行业是非常苦的一个活，小微企业是不好收钱，服务也没那么好，服务需要大面积的落地，这件活特别的难干，它是个苦活。所以大公司也好啊、BAT 也好，传统巨头也好，做这件事难度都不比我们低，甚至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踩过的坑，大家还要踩一遍，没有谁都没有优势。所以我就觉得呢，既然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就是我们所走的弯路，大家都要走一遍。我们所做的事情难做的事情，他们也一样难。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是个创业公司，对吧？我们没有报表压力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对吧？我们敢想敢干，其实也是我们的劣势是什么，我们也很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不然大家以后就没有创新了哈。 我们经常听某人说啊，说我们公司上面啊有多少家小微企业，我们解决了多少人的这个就业的问题，是吧？等等啊，这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互联网啊公司的老板经常说的一句话。你看他确实他们有很多小微企业的客户啊。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说人家在收购一个类似的公司，然后把自己的客户呢再链接过去，会不会对你们形成挑战 啊？我们现在我们真的不在乎任何挑战。为什么说这样呢？小微企业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他不容易听谁指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一个月三毛钱的活，我能听谁指挥啊？谁给我干得好我就用谁，我怎么能倒过去啊？这件事不是那样的。比如说我是电商，你必须用我的平台来用，你必须用我的平台来运，你必须怎么怎么地。但财税不一样。财税呢，我找个人记账就找人记账了，我找谁就找谁了，谁干得好我就用谁，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壁垒，应该是我们真的是充满信心，不在乎任何人竞争。 这是你们在实际过程当中悟到的、感受到的，还是说您想象的？ 实际就是这样的情况。 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跟很多的合作，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多两年前就总结的经验，就是小微企业线上无流量。所谓线上无流量，就是说小微企业它不像说我们可能你给我补贴我就打车这种模式，这种流量导入。而小微企业，比如说我是个创业者，我有三个人，我干个公司，那我找谁记账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啊他记的是200，他记300我就换。这是一个企业服务啊。他要把账交给你，然后呢他不也不可能因为看到一个广告一个什么呢，他马上今天从这儿记账，明天就到那儿记账， 然后这些数据它又很难说通过补贴通过方式能把这个客户进行聚集的，所有的流量在哪儿？就在一个一个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方分散到每个地方的工商局、税务局，然后创业这个窗口，还有这个孵化器，还有就是分散到每个人群里面，他的流量就在线下，线上是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号召起来说 OK， 我大家都去用它，没有用，大家是无感的。企业服务它是很，它的判断呢、啊，它使用啊，它不是靠广告轰炸，它也不是靠这个我们怎么去谁去一喊就行了，那就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在下面去把我们的服务网点。密集的建立起来， 就是说他更看重他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对，然后第二个他看重的你的服务品质，对吧？你服务的便捷性， 这个谁都看重。 然后呢，服务的专业性。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刚才您谈到就是这个获客的问题， 对 啊，你们也是一家创业公司， 对， 当然规模也逐渐的大了起来哈、你们在最开始获客的时候容易吗？别人听您介绍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他们相信吗？一开始的时候难吗？ 应该是还是这件事，我们从15年正式上线，做了这些年还是有很多的艰苦的。我们刚开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做宣传， 现在哪里啊？ 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做到了， 同时。 就走了一两年呢，全走到了。那我们这个行业里呢，这个品质，包括客户对你的认同，它需要时间的。 去一个城市，你们先去哪里？ 我们可能开这种行业的培训，然后呢，把这个行业的人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然后给他们宣传产品。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城市的行业的人聚在一起？ 哎呦，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这个行业的他有自己的，比如说，一些培训呐、一些协会啊、一些会议啊、一些东西。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宣传呢、一些的推荐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吧，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通过聆听的行业的意见，调研行业的情况，一家家的跑，然后呢把这个意见搜集起来，然后把产品一点点磨合，那么客户开始观望，说为什么用你啊，我为什么不用那么知名品牌啊，人家已经很多年了，10年20年了， 对， 那么开始是观望，后来是试探，后来是使用，后来是热爱。这个过程，一般企业服务从人家知道你到用你到真的喜欢你，没有个2-3年时间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行业就很慢。也就是说谁做都很慢，都需要这个2-3年3-4年的一个认知度，不是一下子说今天爆款了明天就来客户了，没有那么快。 您举一个你们客户的例子。 我们有个客户是在2015年跟我们合作的，那么他当时的记账的数量，他家是在这个重庆，哎，他一个郊县，有1-2千的客户，小微企业， 就是他是个代记账公司， 对， 他为1-2千小微企业做这个服务， 对，做服务。那么我们从2015年底开始合作，他现在的客户数量已经3万。 当时你怎么说服他让你跟让他跟你合作？ 我们两个是互相说服，大家是、他也有想法，他觉得遇到瓶颈，我们也需要这个落地的支撑，我们两个一配合。那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嫁接，通过他个人的努力，那么这个公司就迅速的扩张起来，从差不多2000的客户迅速扩张到3万，可能明年就会达到5万，这个体量级在全国也是第一名的体量。他就说用系统解决了人工效率问题，那我们原来可能以2-3个人搞个50-60户，现在一个人可以搞300多户，一个人搞300多户，我们下一步可能一个人会达到700-800户。我们说这里是那种标准化的，但有些个性化的可能需要人盯人，对吧？标准化的服务都是可以做到这点。那么通过这种模式还保证服务品质，客户发现哎，服务品质很好，体验也很好，我手机就能查账，对吧？然后你的服务品质也很好，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么就人传人，就相当于他的客户就成了销售，这种模式就发展的非常快。我们现在的一天的获客是以前一个月的获客能力。 这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一些特性，就是一旦有一家企业受益之后，很快的这个扩张的速度就跟滚雪球一样， 很快。 但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准备2年左右的时间。 没有，我们是2014年开始做产品开发，2014年2015年2016年一边开发一边提修一边改，没有说闭门造车最后搞完了又再给人家使的，一定是这个产品绝不是一堆技术员做出来的，是一堆小微企业一堆代记账公司和一堆技术人员共同完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你看似很简单一件事儿，但是你要它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嗯， 那就不停的迭代，不停的体验，然后呢，每个人提出需求，怎么去满足，怎么评估，怎么去改善，以后让大家很舒服，很舒服的去记账，很快的体验，客户很好的感知。那么包括人员的管理，防止客户的流失，防止人员的流失啊，然后这个资料的保密等等，这些活就是相当于是，可能你看似一个简单的报表出来，需要上百几千个需求的最终的集合，这个磨练呢，就说你给我十个亿，给我招一千个人，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也做不出来。他一定要一点一点弯路去修正、去改、去反复的修正。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十万级客户的体量去这个磨合这个产品，你这个产品推上市场啊，就是没法用的是产品。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想听您聊一聊从创业到现在哈， 嗯， 你们公司所遇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产品是不断的在磨合， 嗯， 修正， 对， 迭代的哈，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哈。 对， 嗯，好，我们在广告之后来聊聊这个话题。 好的好的， 嗯，稍后见。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在那很远的地方，闪着迷人的光芒，吸引我挥动起翅膀，把梦背在肩上，越过高山海洋，从不会丢掉自己的方向。走过了一程一程，荡过了每段风景，都给我特别的心情。懂得了做自己，才不用了输赢，勇敢地唱出我最心。我傻小时的模样也有种光芒，想把世界照亮，虽有放弃有迷惘，没丢了胆量，勇敢的人绝不忘幻想。看我傻傻的模样，努力的绽放，有满满的能量。偶尔哭了怕什么，是没失落过，仰起头明天一定更漂亮。走过了一程一程，看过了每段风景，都给我特别的心情。懂得了做自己，才不用了输赢，勇敢地唱出我最心。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致力于为创业者服务，提供更多的经验交流的平台。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大账房的 CEO 阚振芳。阚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您谈到，就是经过前期的这种打磨和这个不断的和客户的接触之后哈，客户通过口碑传播让你们的用户有了一个比较大级别的和快速的这个增长啊。 嗯。 这个是你预想当中的事情吗？ 应该是预想当中的事情。 嗯。 我们 2B 服务它很怪的，就是靠大量的广告铺杀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几乎在网上是没有广告的。产品好了以后客户自然就会愿意用，产品不好你前期的广告投入大家一使不好使， 嗯， 你的广告就废了。 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你们投入最多的不是销售。 啊，对，我们单位一直销售不是我们最多的人，我们最多的是研发。 嗯。哎，你看，这是不是也公司在发展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您刚才说投入最多的是研发， 对， 大概能够占到开支的多少？ 7-8%都是研发， 都是研发人员。 对，基站公司在当地，比如说我们基站公司当地有1万-2万的用户的，是很强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做研发。 嗯。 你知道研发一个系统都会过亿的投入。 您说的这个研发指的是这个 IT 类的 ?IT 类的。 还是这个财税类的？ 它研发是这样的，其实所有财税产品最终都要落地为 IT。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说要做个产品啊，我做个记账产品，做个记账公司管理端产品。 嗯。 那么我们做一个这个快速的取单取票产品，做一个发票开票类的产品，做一个报税类产品，我们可能差不多加在一起有几十个系统。 嗯。 这些系统的每个产品的创意那都是产品人员财务人员做出来的。但是做出来以后最终你得落成 IT 系统。这个 IT 系统最终的投入，我们说我所说的谈这个研发就是包括我们产品的设计人员和产品的制造人员。 嗯。 那么把它制造出这个团队是最花这个成本的。嗯。 最花钱的。 最花钱的。那这块也是你公司最有价值的。 嗯。 因为你是帮全国所有的同类公司制造一个最优的这个 IT 系统。他们拿这个系统去改变他们的经营模式，然后提高他们的效率。他们强大了我们就强大了。 这两块人员在一起磨合的顺利吗？ 还是很顺利的，因为我是财务人员。 嗯 嗯，就是懂产品，但是我不懂研发。 对， 那在这搞懂研发的人员，然后在一起也在一些互联网的人员一起，其实三伙人员：财务人员， 嗯， 这个财务软件人员， 嗯， 互联网人员，这是组成了我们研发的一个。 您发现就是研发人员和这个财税人员，他们在这种思维方式上面啊， 在这种表达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经历过产品的历史开发的东西，就是财务人员呢可能更加的就是对表达他自己的东西如何把它描绘成产品，这有难度的。那好在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的做产品设计人员，就是他们介于财务人员和软件人员之间的一些人员，他们能把财务人员的想法变成产品的模式，就做出在 demo 的样子，然后研发人员根据 demo 的样子去做。现在我们做的便捷开发、敏捷开发已经可以做到我们这边说，那边产品人员就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些产品的研发人员已经做了差不多几十年的财务系统的研发，整个过程还是很流畅的。 嗯， 就是这是我们重投入。那我们的像我们的市场人员，我们所说的是渠道人员，这块呢就是我们的市场人员全是互联网人员， 嗯， 就是纯互联网人员，他们都来自于百度啊、360啊、那赶集啊、五八的人。那这些人是我们的市场传播，这个市场的推广人员。那么这些市场上往下去下沉的时候，又是以市场为主导的。 可以理解成就像你们这样的公司，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研发和打磨产品阶段，再往后就要往这个刚才您谈到的市场这个服务的领域扩张了。 对， 这是您这个领域公司的这个发展的特点，还是说很多创业公司都有类似的特点呢？ 我觉得应该差大同小异。那一刚开始你的产品是过硬的，你的产品好不好，你产品不好连机会都没有，你只有产品好才有可能有市场。我们觉得认为是产品阶段、市场、商业模式阶段，然后最后是品牌和生态阶段，这几个阶段应该是这样一个地序，中间可能会有重叠。但是如果一开始产品不够坚挺，然后市场非常强大，最后你推出的客户出现退货、口碑乱，然后你回头再做产品，然后再推上市场，就没机会了。 您一开始就想的这么清楚吗？ 也是在逐渐中想的。 嗯。 在逐渐中磨的。我是财务人员，然后呢，我对产品研发和财务这块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天生对销售是，就是自己是没做过的，最起码。那你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创业过程就是人才聚集的过程。人才聚集过程，人每个人都不要排斥人才。我们所灌输的，你这个没做好，原因有很多，核心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在你们公司发生的案例。 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市场不好，就是我们的市场就是我们自己市场没有那么感觉那么好，但是我们引进了市场的营销人员，那这个市场营销人员是做过大团队的，那么他到了以后，那么他的思路就很快，我们市场就打开了。别人用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走的路，我们可能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 OK 了。 那您认为在创业公司发展的阶段，什么时候啊要雇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人，什么时候雇啊经验一般的人？ 一开始你肯定雇不起非常丰富的人，人家也不会来。 嗯， 也就是说你在创业过程中你在迭代，你的人也要迭代。 嗯， 也就这个过程中大家最忌讳的就是心胸。你的老板，也我们说创业创始人还不算老板，说我们别人可能好多企业认为他是老板，我们认为你的创始人、你的带头人心胸要开的，要过得开。那这时候你要能包容特别强的合伙人，而你的合伙人要特别能包容比他强的人。如果一个公司的最高标杆就是你了，那这公司就没有前途了。那在每个领域的强的人进来，要创造强人的条件，创造宽松的氛围，让他能展开手脚去干，对吧？提供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啊，保证他能够做得好，有很好的回报；做得不好，怎么去处理？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这个团队，让他把这个平台，把你作为一个他的创业平台，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打工者来干活。 嗯， 这样的公司是没有前途的。 我听有人说过，他说啊，开掉一个人啊，可能是跟我一起打拼的人，比开掉我自己还难受，因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公司的发展了。您怎么看？ 我们让这个人应该他不适合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岗位。但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如果是这样想，你可以做一个好人，永远是别人伤害你，你不伤害别人。其实这样做人，其实心里还是挺舒服的，对吧？你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做一个公司，你就要坚持你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治理，公司这种我们说的管理， 嗯。 这个事情就需要你做抉择，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做个老好人呢，然后公司出现那个不和谐的然后不好的时候呢，你还继续容忍，那么可能就会挫伤了一堆人的积极性，或把公司带到一个非常，因为创业过程中啊，转瞬即逝的机会，别人就会超过你，或者你获得阴谋翻船，就会很多问题。 嗯， 那你要考量这样一个，就是说为人要和善，但对待工作要认真。所谓的认真，就是看这件事是不是对公司有利。 公司有利不是对自己有利。我们相信好多创业公司的创始人的股份都不是特别多，他不是一个个体户，对吧？ 嗯。 那么这里面对公司有利就是对你的投资人负责， 嗯， 对你的员工，对你的兄弟负责。那么如果这公司完了，兄弟们在这打拼几年啊，没公司没有最终没有一个回报，就拿点工资也没意思。投资人对你殷切的回报，人家信你把钱给你啊，让人家出多钱占少股，你出少钱占多股，这种情况你就辜负了投资人的心切。还有你自己初心在哪里，你要把这事做成。我们可以对人特别的和善， 所以要有大格局是吧， 啊，要有大格局。这种大格局就是说不能太犹豫，如果这个位置确实不适合这个兄弟了，那跟这个兄弟说。如果这个兄弟特别特别的想不开，那也要做他的工作。如果我做不开工作，那该处理也得处理，因为这关键的问题公司等不起，每一天都是， 嗯， 都是别人进步，你要不进步就不行了。 你有过这样艰难的时刻吗？ 有， 嗯， 有过这样艰难时刻，嗯，但是有些事情你也没办法，需要面对，我们是逃避不了的。作为一个创始人来说，你可能你对着每个人都是微笑，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有信心，但你觉得有些问题到你这块就是最后一关了，你做还是不做，你逃避不了的。如果你是一个副手，你是个其他人，你可以说这事儿要领导去定，我不管。可是你就是最终决策的，你怎么弄？那你背后当然可能有股东，有很多支持你的人，但他们不能给你做决策，他们不能跟你说怎么办，还有你啊，把这个心气儿压下来怎么办？有原则的问题，有处理问题，有人情的问题，怎么平衡这个过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原来是做专业的，我们在事务所做专业的，那个时候人际关系非常的简单，干活挣钱分钱，很简单，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到了这个创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管理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团队的时候，你很多的事情就不由得你优柔寡断，好多事情该处理就得处理。 所以有人说您变了吗？ 还没有 。这个身份的转变可能也使您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立足点和出发点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那时候都合伙人制，也是个小老板那种感觉。 嗯， 反正你干你的活，挣自己的钱。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光是原来只是我自己，我带个小团队，大家也不会有什么矛盾，对吧？那么大家挣了钱，大家一分，分的也很开心，不开心就走了嘛。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要对你的兄弟们负责。你要对股东负责，要对你自己内心的负责。那这种情况下，由不得你犯错。你所有的考量都是，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醒得很早， 嗯， 然后很多时候晚上早上都在复盘自己的事情，在想，就说更多时候在想，在家里包括我爱人都说像丢了魂似的，老是在想问题。因为啥？你容不得你去犯错，你要想怎么能做得更好，怎么能把这公司长久的发展下去，怎么能让兄弟们给你干这么长时间，眼巴巴瞅着你。你这个当老大的没搞好，大家兄弟们以后日子过得很难。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你的问题，这里面所带的责任和所带，我们觉得做专业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做一个专业的会计师、专业的税务师、专业的律师，做到全国最牛，对于很多来说觉得还挺难的。我觉得那个一点都不难，那无非就你一个人努力就行了。那现在不一样，你要平衡好大家，让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努力。 那哪样快乐，哪样幸福啊？ 你说哪个？ 就是前后哪样更舒服啊？ 那当然做专业人士就更快乐了。 嗯， 那没什么忧虑啊，无非是我干活挣钱，对吧？然后大家很舒服，很受尊重，到哪儿去都很。 那你还回得去吗？现在 我不可能回去了。 嗯， 我现在我在创业那一天，我是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我在创业的时候就把我两个注册证书全都消掉。 消掉？ 消掉就是我不要注册了。 啊、 嗯，然后呢？ 不干这事儿了。 我不干这事儿了。 不以此为生了。 不以此为生，我到那个行业协会去注销我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惊愕。你为什么样？我说我就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嗯， 我既然干了这个事儿，我就不能再回头了。嗯，我们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时候做的很，就是我做这个专业的时候做的很阔。我在我这个行业里是特别知名的，非常非常有名。我们这行业里，我就觉得我做到头了。 嗯， 我还回去干什么呢？那么我这实际上这是第二个事情。我既然做这件事了，这件事没有回头。我如果给自己留有回头，兄弟们怎么回头啊？投资人怎么回头啊？ 嗯， 对吧？人家总不能杀了我，对不对？这件事是回不了头的，这件事一定要做成。 怎么感觉您像唐僧呢？ 没有那么厉害。我觉得这个事情给大家要给自己的后路要断了。做创业者来说，如果你留有后路，你老是想，当遇到困难你老想，哎不行，哥们回去了，然后不干了。 嗯， 这种是很坑人的。 那这一路上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了吗？遇到团队大师兄去花果山了吗？二师兄去高老庄了吗？ 还好，我们在几乎是没有遇到，但是可能一定会遇到。 嗯， 这个事情呢，避免不了的问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上半段我们谈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很多的产品啊，是跟客户一对一的接触过程当中，知道客户有哪些需求痛点，然后呢不断的修改打磨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那这个过程你们内部啊是怎么来完成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细节 啊？这就复杂了。 嗯， 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客户提出特别多特别的需求，包括很多基础的，比如你的系统慢对吧，那个我在北京做的好好的，我在重庆使不了对吧，那我们就要找，我们就要找专业的运维人员，专业的地那个我们是机房人员来去诊断到底哪有问题。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以前创业可能觉得我们把它想简单了，那找几个财务那个编程人员搞定就行了，现在不是，现在的创业特别是这个互联网创业的门槛特别的高。 嗯， 我们以前的一个财务软件可能三五个人搞不就搞出来，甚至一个人能搞出来。 嗯， 现在不是，前端 UIUE 后端 DBA，然后服务器，然后编程人员，后台数据库一堆，一组就是一个班子，就是这个班子一组织起来就得50人，你才能做这件事儿，所以现在门槛是极其高的。那在这过程中，然后我们的产品和需求人员、测试人员跟客户的体验，客户反馈上来，我们要分析这客户是不是个大众性的问题。如果是大众性问题，我们要排这个需求的这个 前后紧急性， 对紧急性，哪些是必须完成的，哪些可能是1%客户提出的，那就可以往后放。对吧，那这个可能改，大家要把精力放到前面，一遍一遍的改，哪些是个伪需求，那我们要真正体验出来，那我们人要真使真用真测，我们自己得使得好使。 平时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工作时间强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非常强，创业公司后半夜点灯是很正常的，一宿通宵也是很正常的，你相当没有休息啊，你晚上东西坏了，手机出现报警了，服务器出问题了，你也得去弄，对吧。 所以刚才您说了，最开始的创业还是想简单了， 想简单了。 嗯， 其实你创业的时候你想简单了，你可能没调研那么多，如果你把创业过程遇到了困难，你在创业之前 还撕那个证吗？还注销那个证吗？ 肯定没人敢干。 你不会注销了吧？ 就是你会发现非常难，你有很多难点你是没有预测到的。 嗯， 但是其实你发现也有很多帮助您解决这问题的人你也是没有预测到的。 哎，怎么来看待创业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魅力这种变化？ 我感觉它的吸引力在于你会发现你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大量的资源来完成一个以前你根本无法一个人完成的事儿。 嗯， 这就是它的魅力。你会发现，哦，这件事是我的一个创意，这件事我组织了这么多人干，这件事我解决了这么多客户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你干，还有这么多人，你会发现你解决了客户问题，你真的很欣慰。以前你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或者一个小团队之力是不可能的，今天你都做到了。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清楚，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创业者都是雄心壮志的，原来是小富即安 啊、原来是小富即安，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自由的人，可以愿上班就上班，不愿上班就不上班，日子过得很好。我在创业之前，我已经财务已经很不错了， 财务已经自由了吧？ 没自由也很不错。但是你创业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创业之前做专业人士说，很少给人低头的，就是你给我钱，我也不给你低头，我是很专业的，对吧？你得听我的，或者是怎么，你得尊重我。而且创业以后，几乎你给所有人都低头。 哎，我曾经看到一位知名的医生创业啊，也是有跟您同样的表述， 啊，因为在做医生，他自己创业，他要和很多医院谈呀，和很多的部门谈呀， 对， 那不能不低头哈。 对， 但是做大夫就不一样了，手术台上我说了算 啊。对，你找谁来找我看病都是我说了算。 对，是这意思。 他是不一样的，就说他所对于带来你的心智啊，带来你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考虑问题的方式，你所能容忍的问题就很多。那你做专业人士，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的同行说，哎，哥们，你这做的不对，你怎么这么水平这么差，或者什么？你创业以后，你这样的话就不能再说多了。你挫伤他的积极性，他也干不好。你有啥办法鼓励他，哥们儿？你再试试劲儿，也许就能干好了。那么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都不能按照以前你做专业人士那时候的去看待。如果你的心态放不正，你创业一定会失败的。 这也是您个人的成长吧？ 啊，对，这个成长还是挺大的。哦、我感觉，他给我带来的挑战远比我做专业人士的挑战大得多。 嗯，这比挣钱带来的快乐是不是也多得多？ 我们也没挣过什么钱，不知挣钱啥快乐。但是然后呢，但我感觉 别人挣钱了是吧？ 对，但是看很多人挣钱。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做事所带来的快乐，就是这个过程中。 嗯，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快乐也是因为不容易才快乐。如果很容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几乎是晚上，比如说我经常在家里头，我就在家包饺子，我能可以在晚上9点钟起来包到12点，包到1点。哦啊、就10点钟开始包饺，包到后半夜。因为你包饺的时候，就一边包饺就想不太多、 家里有肉吗？有馅儿吗？ 有，我们家厨房很大的、然后呢 常年备面粉和馅儿是吧？ 对，就是这个，我们家是厨房很大，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排解压力的模式，因为作为创业者来说，你是不可以跟家人说， 嗯， 也是不可以跟同事说，你能诉说的人是没有的。你要把所有的压力都在自己内心排解掉，然后明天满血复活，跟你的团队说啊、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这个过程是特别难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账上花的钱就没什么钱了， 嗯， 可能就够发几个月工资的时候了。 有这样的时候吗？ 还我们还好，但是也有过这样的就是紧张的时候、我们还好，就说没有遇到特别就资金特别紧张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在想盈利模式在哪里，怎么能做成，怎么能给兄弟们带上岸，这个过程中你的压力是特别特别大。它不是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一单业务不行就不做了呗， 嗯， 不，这钱不挣行不行？现在不是，现在你不干这事不行，你必须把这事干成、你中间是停不下来的。 刚才您谈到这个包饺子的问题啊，是不是您的爱人和您的同事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饺子了？ 嗯，我们家是不怎么吃饺子啊，我爱人 吃太多了是吧？ 啊，对，就我们家现在不包饺子。 说到包饺子背后的故事，什么状况会使得您这样的创业公司啊，或其他的创业公司啊、会出现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你也可以跟大伙分享分享。 其实创业公司现金流就没宽松过， 嗯， 没有一个创业公司现金流是宽松的， 嗯， 大家想想，你想想，那个人，我们说那个共享单车那么大，现金流也是紧张啊， 嗯， 那一个公司只要没有进入正向现金流之前，它一定是紧张的， 嗯， 那这个过程对今天的创业来说，特别是互联网类型的创业。它一定是现金流紧张， 但有的时候就会酿成危机啊。 对，你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创业过程中你的产品能力、你的推广能力和你的融资能力三个能力都得特别强。 嗯， 如果你哪个能力弱都不行，可能有的时候你产品能力和这个推广能力在你真正变现真正实现正向现金流之前，如果你的能力出了问题，你前两个都很好， 有一个短板都不行， 都会垮掉。 嗯，您原来给很多大公司做这种财税的分析、那有没有给自己的公司做过这方面的分析？您原来的专业知识在创办公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得上？ 还是有用的。我们应该说，因为自己财务出身嘛，所以财务政策是相当于稳健的，倾向于保守一点，对吧？这件事一定试个差不多，先小分分的试，试成了我们再大，我不会上来夸嚓一下子投放全国的广告。那我 就死定了。这是跟您的原来的专业背景有关的吗？ 我觉得跟个人有关系，跟财务也是有关系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专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比如说产品理解的优势、税务理解的优势，然后财务理解的优势，都能转化成我们产品的优势。 嗯， 其实还是基因还是很重要的。 嗯， 基因特别特别重要。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哈，如果听众朋友当中也有跟您一样的财税人员，他们想要出来创业， 其实财税人员创业，其实我感觉财税人员首先是保守型的人。 嗯， 不怎么愿意创业，我觉得这很有特点。销售人员比较愿意创业， 就是你原来的同事同学当中出来的少吧？ 哎呀，非常少。 嗯， 哦，几乎是没什么人创业 啊、 就是特别特别的少。就是敢，因为啥？财务人员他稳妥，收入也比较稳定。 嗯， 啊，位置也还好，在公司位置也还好，很少人愿意出来去创业。 嗯， 这是他的特点。我们觉得没给自己比一下子，肯定不会出来的。 财税人员出来创业，那又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如果在专业领域创业，他的专业就有用。 嗯， 那么还有一个，他的整个的缜密性思维会好一点，他知道这个经营方方面面啊，哪个东西需要钱，他不会那么去鲁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 嗯 啊，好处可能稳健的，坏处可能慢。 嗯，您算是这个领域当中不能说异类啊，也是为数不多的人。 啊，也不多，应该是我们财务人员创业的财务人员在大企业做得非常好。我们很多大企业都是财务人员出身做老总的， 嗯， 做 CEO 的， 是。 啊，这个就是我要是一个专业的，我要是一个在一个大企业里做的比这很高了，人已经做 CIO， 马上做 CEO 了， 嗯， 那谁会出来创业呢？ 嗯， 就肯定是这样的。 你看看是吧？ 对对， 我明明可以做得很舒服，我为什么要趟这块浑水呢？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成功率、创业成功率太低了。 对， 可能我们说九死一生嘛， 嗯， 差不多。 嗯， 十个里面有一个能成功的，那我们为了赌那一个成功的，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嗯， 所以 财务人员又是很会分析的人员。 对，一分析自己就不做了嘛，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套路。 着实不容易啊，也值得很多人钦佩 啊。 很多创业人员啊，创业者啊，他们都会去参加一些创业圈的活动，您有没有去？ 没有。 啊，为什么？ 我们觉得啊，我感觉学习别人的东西，每个人成功都有道理，那这个道理呢放到你身上能不能成功很难说。 换句话说，您包饺子这事儿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啊？对啊，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对，就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想通自己的事，干好自己的事情。 嗯， 其实我们最难超越是自己。对，当然了，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别人给点拨，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心灵鸡汤，很多道理，哪怎么说都有理，放到你身上未必有理。你要需要不停的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原来做专业人士的时候，我也很少参加学习的，我要自己想。 我发现啊，您的这个激励的能力啊还是很强的，煽动的这个本事啊也不低啊。是不是经常在企业里面也给员工讲这些话呀？ 没有，我们给企业里讲话不是很多，讲就是我们年会啊或一些会议上，骨干的会议上，我会经常讲。 嗯， 其实大家时间长了呢，就是把干好自己的活，思想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对吧？ 嗯， 好的不占领，坏的就会占领。 嗯， 我们要灌输这个，要灌输这个，让大家觉得，放下门问题，我们要把它做成。其实大家也自己也会自我会约束的，那我们也需要这样去做，对吧？这个我们做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其实不擅长。 嗯，但是做着做着好像很擅长， 也不是很擅长。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谢谢 大帐房的 CEO 阚振芳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还分享了他很多对于创业的经历哈，感悟和他的心得。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